早晨的佳节又来了， 过完工了再清宵，人们嘴里挂着笑，欢悦的感觉真正好。 喜鹊呀枝头叫，百花呀开放了，锣鼓声声多热闹，新的一年又来到， 大家都唱迎春谣，五谷丰收志气高，我看你看生活多逍遥。 忧愁的日子已忘了， 美丽人生等待你创造，垂头丧气是艰难熬，勇敢面对才觉自豪。锣鼓咚咚锵，咚咚锵，万众一心齐欢腾，放鞭炮，鞭炮响，气势连连冲天降， 大家都城隍庙， 祈求着风顺雨佳， 在公园里人安好，我太平安乐滔滔。锣鼓咚咚锵，咚咚锵，无时无论喜欢唱，当鞭炮乒乓响，一家大小共一堂， 每个人都安康， 祈求四季都吉祥， 向春风新欢唱，长命百岁乐无疆。 今宵 人们嘴里挂着笑，欢悦的感觉真正好。 喜鹊呀枝头叫，百花呀开放了， 锣鼓声声多热闹，新的一年又来到，大家都唱迎春谣，五谷丰收志气高，我看平安生活多逍遥。 忧愁的日子已忘了， 美丽人生带你创造，垂头丧气是艰难熬，勇敢面对才觉自豪。锣鼓咚咚锵，咚咚锵，万众一心齐欢腾，放鞭炮，乒乓响，气势连连冲天降， 大家都城隍庙， 祈求着风顺雨佳， 在公园里人安好，我太平安乐滔滔。锣鼓咚咚锵，咚咚锵，无时无论喜欢唱，当鞭炮乒乓响，一家大小共一堂， 每个人都安康， 祈求四季都吉祥， 迎向春风新欢唱，长命百